的地方，还会陪他们到国子监感受胡同里的慢生活。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。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《旧单车老情歌》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如约光临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在老歌当中一起出发吧。首先带来龙飘飘演唱的一缕情丝一场梦。一缕情丝一场梦，龙飘飘所演唱。下面请听吕方的老情歌，潘越云的你是欲走还留的风，和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。 是我唯一的线索。人说情歌总是老 说。

nothing to fear with my baby。一辈子，我还是打算赖着你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

让血埋在项链。